自走进了我的思念，在回首之间留下了他的笑容。藏家的小伙子走进了我的思念， 他那长长的英雄发 歌喉。